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三十集。话说曹氏呢，带着小林杰去赶庙会，让小林杰放松放松心情，以便啊他的病能够有好转。那热闹的地方啊有很多很多，但是小林杰已经没有了心情，一个劲儿地催着老娘赶快回去。曹氏不敢违了儿子的意愿，只好逆着人流推着儿子往回走。一路上小林杰好像连斜着身躺着的劲儿都没有了，头歪在一边，连眼睛都懒得睁。他一直在心里考虑一个问题，人到底活着图个啥呀？世上当真没有几个好人？为什么看到有人受难，大家伙都置之不理呢？人活着难道仅仅就是为了自己活得好吗？小道士强撑着墓前修建道观，那又是为啥？哎，这人呐，简简单单的两笔就能写出来，咋会活一辈子活得那么复杂呢？有的人明明是坏人，偏偏就长寿，苟住他爹妈难道是坏人？咋就被阎王爷教训那么早呢？天兵难道就是坏人？咋会死了那么多年轻小伙子，连个全尸都留不下？哎，人活着到底做好人好还是做坏人好呢？小林杰啊就仔细盘算着，他认识的人所共知的好人几乎没有一个好下场。老爹常提的王大伯被官府砍头了，张老先生跳河了，蔡爷爷更惨，被乱刀分尸。那坏人呢？那邓天一头上长疮，脚下流脓，坏透顶了，却活得那么自在，又有钱又有势。还有那么多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欺压庶民的官员、地痞流氓，那一个不是春风得意、飞扬跋扈吗？照这样分析，当好人有啥好处？除非你不想得好死，或者想早死。两个念头在小林杰的心里激烈地争斗着，到最后他甚至怀疑自己把那么多钱扔给小道士是不是太犯傻呀？那么多人一分没给，从厂子边上离开以后，走在路上又有谁因为他没有可怜穷人而责骂他？不是在厂子边待过的谁也不会认得他，但即便是在厂子边待过的，即便认出来还能咋地呀？人家都没给钱，谁不说谁？这世道上咋就坏人比好人多呢？你小林杰给他钱，他还能给你些啥？也许他根本没看见，看见了说不定不但不会感激你，可能还要在心里骂你一句大傻瓜。因为他可能在这待着根本就没想着能弄几个钱儿，他也许呢都晓得人心都是坏的，他甚至可能就是以此方式检验谁是大傻瓜。小道士暂且不说，边上的围观者的那阵议论声中，估计没几句是说小林杰好话的。他们肯定有大多数人在肚子里骂，骂这个小傻瓜，这小小混蛋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难道就你有几个臭钱吗？ 有钱了，你把天下的穷鬼们都帮成富人，要没这本事，你就别在这儿抖份儿。趁着我们这些大爷都成了大坏蛋了。小林杰在心里接连骂了自己好几句大傻瓜大笨蛋，心说呀，我真是钱太多咬着手咬得疼了吗？还是多的花不完，实在找不到地方扔出去，我何苦吃力不讨好去犯这个犟劲儿？天下困难的人多的是，我又不能一个个都帮到，我咋不去学着心安理得的做坏人？我咋不学？小林杰啊，在一刹那间觉得以前的这么长岁月都是白活了，觉得自己以前想做好人纯粹是鬼迷心窍，做坏人多好啊，坏到底，坏透顶，谁敢说邓天一活得不好？他在欺压别人时候心里绝对没有半分愧疚，晚上睡觉啊根本就不会做噩梦吓自己，因为他是坏人，他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舒服，只要妨碍他活着不舒服的人都会不遗余力的将之打倒乃至撑死，所有能让他觉得干了后会活得更舒服的事儿，他都会不顾一切的去干，所以他们才活得舒服，而且一天比一天舒服。他们没有啥错，谁都是为了自己，谁敢说自己做好事都是为了别人？当然你可以说是为了对得起自己良心，然而良心难道就不是你自己的吗？对得起自己良心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某种意义上就在于一个良心的有无，没良心的不会为了良心去屈从别人使自己难受，有良心的因为受了良心的束缚怎么走都是磕磕绊绊，最后啊落得个为了良心丢掉性命或者受苦受难一辈子。良心这玩意儿绝对可以换钱的，小林杰在闪念间坚定了自己这个看法，只要丢掉良心，只要一心想着让自己舒服，只要不瞻前顾后为别人考虑，啥钱你弄不来啊？事实上好人穷困潦倒一生并不能证明他是笨蛋，相反可能是因为他太聪明，聪明他老是摆脱不掉良心的纠缠，所以很多丢掉良心换钱的事情都被他错过了。像龙三有啥本事啊？就是凭着无赖和那两膀子蛮力，谁敢说他穷困潦倒？他有钱，他不愁吃不愁穿，啥都不愁。而老爹呢，哎呀，辛苦挣扎了半辈子，做一点对不住人的事儿都难受好几天，结果呢到处受人欺负，地被人家占据不说，还被人变着法轰出了老家。小林杰下定决心要学坏，他相信啊，世上坏人那么多，多他一个也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但对他而言学坏绝对比学好要容易，而且学坏了还可以过得好一些，也可以让爹妈少受别人欺负，多享两天福。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里，小林杰不免有这样的想法，可是腿上的伤生死难料啊，小林杰的滔滔思路又在这个难题上搁了浅。讲到这里啊，有关小林杰在皇宫外的那段苦难的岁月就给您讲述到这里，接下来呢咱们就讲述小林杰入宫以后的事情。咸丰六年秋季的紫禁城，太阳斜斜地滚动在紫禁城的画栋雕梁上，仲秋的气候最为宜人，不冷不热，小林杰就在此时入了宫。那是8月13上午，小林杰和其余三四十个大大小小的称作太监的人一律穿着宽大的蓝袍子入了皇宫，他们有一个老太监指引着，大门小门的过了也不知多少个，来到一片空地上，小林杰晕头转向地喘了口气，一抬头 便看见那颗悬在屋顶上的太阳。紫禁城里果真是皇宫的样子，端庄威严，气象万千。太阳光洒在他们这三四十号人面前的地板上，地板是用大青砖砌成的，整整齐齐，都是整块的砖。且不说那些高大雄伟的房屋，就指眼前这一块块延伸到无穷尽处的青砖，就够小灵杰赞叹的了。皇上真是富裕啊，要当上皇上那该多好。他忘了低头，引导的太监一声怒斥：李英泰，莫非你想找死不成？小灵杰急忙把头低下了，但是他眼角的余光已经扫到正前方走来的一群奇装丽人。不用问，那是今天来挑选铜剑的翼贵妃。小灵杰趴在头一排的正中，听着一阵珠落玉盘的欢笑渐渐的逼近了。到他面前，他看到一双鞋，香气陡然钻入他的鼻孔。他闻不出是啥香气，也看不明白那鞋该叫啥样的鞋，但是他分明觉得看着很舒服，闻着挺香，他的每个毛孔都痒得难受。那一刻他想躺到地上打几个滚儿，但那不可能。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一个陌生女人面前忘掉了自己，可是此时他才仅仅看到了女人一双鞋和露在脚背上的丝袜，他忘了一切，晕晕乎乎的像在做梦。忽然他听到了一声莺啼燕转的声音：李英泰。小林姐脑子一热，忘了老太监教她的对答的时候应用奴才，不自禁地抬起头来：那这是河北大城县人晚辈对长辈教诲宫厅时的谦辞，可在此处啊却大错而特错。他抬起头看见了一张千娇百媚的脸，这哪是人吗，简直是九天仙女儿下凡。小灵姐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脸，怎么形容呢，他不晓得，反正看着人心里就是痒痒，他想蹦上去照那张脸上掐一把，看能不能掐出水来。他不但没掐一下，而且还立刻为那一眼付出了代价。那个丽人是翼贵妃，翼贵妃可真漂亮啊，属于他自己的思维到此为止了。他看到翼贵妃粉脸一寒，有两只手从背后闪电般按住他的肩膀，把他摔了一跤，他的整张脸都被磕到地上。青砖上很凉，丝丝寒意渗入皮肤，他的神情陡然一清，可是晚了。哪来的小野种，给我张嘴。小灵杰又被揪起来了，揪他的是不知何时冒出来的两个太监，其中一个抓住他的脖子，另一个左右开弓，噼里啪啦的一顿的狠抽。小灵杰数着足足有二十多下，才听见翼贵妃悠悠叹了口气： 哎，算了，乡下人不懂规矩，饶他一次吧。 小灵杰如蒙大赦，两个太监一松手，又把他结结实实扔到地上，再次摔得头晕眼花，金星乱冒。他头疼着还在想，要是翼贵妃愿意，他宁愿为了听他那声悠悠长叹再挨二十多个嘴巴，如果翼贵妃愿意，他宁愿在他脸上掐一把之后死去。他又听到翼贵妃说话了： 李英泰。这个没教养的土包子，再给我掌嘴。 两个年轻的太监上来如前法炮制，又是二十多个大耳瓜子。小灵杰觉得自己的脸都肿了，胀得难受，火辣辣的相当的疼，嘴角呢似乎流了血，他不敢去抹，也不愿意去抹。 因为那两个太监这次把他按到了易贵妃脚下，他的鼻子尖儿离那双玲珑乖巧的小脚仅有一根手指那么长。他看到易贵妃的鞋尖上镶嵌着一颗硕大的珍珠。李英泰，奴才在。他这下终于感到了聪明，一次接一次挨耳瓜子是小事，要是万一没法伺候易贵妃而被刷到王府里去，那他可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因为老太监引他们入宫之前告诉过他们，入宫后有两个去向，一个是伺候易贵妃，剩下的要到王府去。易贵妃是当今皇上咸丰帝的红人，三岁小孩都晓得，跟着易贵妃当然是件美差，他必须得跟着易贵妃才有可能熬到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好，还不是榆木疙瘩，小安子记下来，这个小子我要了。小林杰大喜过望，忙不迭地磕头谢恩。易贵妃却不再理他了，又往下点了一串人名，一个也没相中。小林杰趴在地上不停地磕头，自始至终。易贵妃临走之前终于发现了这个头磕得梆梆响的小人，他似乎感到有些好笑。后边几个侍女已经痴痴地笑出声来。易贵妃说，李英泰啊，这个名儿咋那么别扭呢？我给你换个名儿，以后啊你别叫英泰，叫英莲吧。小林杰又是鸡啄米般的一阵的磕头，环佩叮当渐去渐远的他没有听到。那个引来他的老太监把他从地上扯起来，小家伙抬头一看，易贵妃早已没了人影，只有浓郁的香气挥之不去，而且仍然丝丝沁人心脾。他呆了半晌，老太监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易贵妃看得起你，那是你的福气，慢慢混吧，前途无可限量啊。从此小灵杰的大号成了李莲英。他并没有感到无上荣幸，相反倒有几分不自在。好端端的名字一下子被人三言两语改过来，咋说也不怎么舒服。然而不久他便发现了宫中其他太监对他的眼红，找老乡一打听啊，原来易贵妃这人喜怒无常，刻薄寡恩，别说费劲巴力的给你改个名字，整天瞪着你冷冰冰的，只要不要你脑袋就不错了。小林杰是暗抽了一口凉气啊，这才晓得自己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按老乡的说法，能像他那样触犯易贵妃而没有丢掉性命的太监，闭上眼睛查上四十遍也查不出来一个。小林杰这才真服了，心说大内皇宫真是不同乡村僻野呀，一句话说得不恰当，一个动作做得不如主子的意愿，竟然都能严重到掉脑袋的份上，看来以后还真得小心为妙，一步棋走错弄得把脑袋丢了。虽说脑袋掉了也是碗大个疤，小林杰说出来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可此时他不是不怕死的问题，他要讨取易贵妃的欢心，他要活得更好，他要活出个人样来。他很失望，不管是从他的长远目标还是小算盘上讲都是这样，说是入宫伺候易贵妃，可是除了这第一天入宫见了一面，不能说见了一面，是他貌似偷看的。当然他当时没意识到偷看一眼会招致啥可怕后果，现在说是冒着近50个大耳瓜子的危险，那一眼看得他神魂颠倒，只是个8、9岁的孩子，当然想不出啥美事，可还是魂牵梦萦，挥之不去总是有的。小家伙 到此已经忘掉了自己入宫前的远大抱负和长远的决心，一闭上眼睛就想得翼鬼飞那张吹弹的破，似乎一下子就能拧出水来的粉脸。他真想凑上前摸一摸，拧一拧，掐一掐，哪怕就一下子，今生足矣。什么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这下都是浮云。小灵杰进宫以后没啥执掌，他年龄小啊，重活他干不动，所以给他派的都是轻活，再加上崔总管又有指示，给一班太监说让他们照顾点，这是他的小老乡。大小太监自然都得买崔玉贵这个面子，因而他这份美差相比别人就更加轻之又轻了，主要就是一些鸡零狗碎的杂活。可这就是把小家伙呀也累得够呛。你想想，在家的时候他那会儿有过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的经历，他只见他老妈这么干过，他看到老妈干得很轻松，手脚不停地跑东跑西，把家里头整得头头是道，就这还能抽出空闲隔三差五的把他们兄弟五个拉到一块训斥一顿。因而他的顶头上级告诉自己的指示时，小林杰高兴的差一点没蹦起来。那个上级明说了是看在崔总管的面子上。小家伙呀，当时对崔玉贵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叔感激得五体投地，几乎涕零。两天活干下来，他就哭天无泪，连苦都叫不出来了，从早到晚不停歇的忙。而且宫里的制度很严格，要求睡觉的时候耳朵你得绝对竖起来，因为宫里指不定啥时候就揪出去当差了。小林杰的听力倒够灵敏的，睡得再死呢，只要谁在耳边上轻轻一声，保管他一个鲤鱼打挺就会蹦起来，可是蹦起来以后还想躺下呀。小孩子瞌睡劲儿大，咋睡呢也不会睡烦，你不让他醒他就烦了，小家伙趴明摸黑的干，还不准睡一次安生觉，怕刚睡过去就有人叫他起来当差，误一次事儿，动则非打即骂。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谁真心为爱厮守一生？ 北京时间